石毅妈妈的电话打着打着就忍不住哭了。这几十个小时有多难熬，外人想象不出。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，他无数次绝望过。再听到石毅的声音，简直跟做梦一样。能听出自己母亲的哽咽，石毅心里也很难受。他抓着电话的手下意识的用力，绷到青筋都爆出了，也毫无知觉。 妈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能赶过去，英明会照顾你们，我在这边安排你们回来的问题。放心吧，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 我没事，真的。 抱着电话也只能反复强调这句话。石毅的妈妈后来实在说不下去，电话转给了石毅的阿姨，简单的聊了两句，最后电话给了英明。石毅深吸一口气， 英明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们赶紧从那边回来。 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要不是因为英明的父母都在旁边，他大概要失态了。反而英明的声音冷静一些， 阿姨他们会先到医院做一个全身的检查，确定没什么问题，我再联系你，不会很久，你别担心，我在呢。 一句我在呢，奇异的让石毅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慢慢地放了回去。他点点头，把电话交给英明的父亲。在对方接过电话之后，他冲到卫生间，再也撑不住地开始呕吐。那种因为恐惧感而衍生的反胃，从他知道他妈妈在澳大利亚出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只是被他强迫冷静地压了回去。现在确认没事了，他就再也压不住了。因为没有怎么吃东西，石毅的吐也就是干呕。他耗尽了全身力气之后，整个人瘫在卫生间，一点站起来的力气都挤不出来。还是英明的妈妈担心地过来看他，才把他扶起来。 你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呢？ 石毅的脸色白得发青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，额头上全是虚汗。挣扎着用水漱了漱口，石毅摆摆手， 我等他们上了飞机再去，再让我守一会儿。 身体的情况他不逞能，但是没有最后确保英明他们回来了，他不放心。英明的妈妈皱了皱眉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扶着石毅回到客厅。他看了看茶几上的几瓶药， 你这是没怎么吃东西就吃药给刺激的。我给你把粥热了，你吃两口，家里好像还有退烧的冰枕，我给你找找。 说完他就去忙了，留下石毅本来想说不用麻烦了，最后也没来得及开口。英明陪着石毅的妈妈和阿姨到医院检查，排队就排了不少时间。医院这时候基本上乱成了一团，虽然已经是优先处理他们这些被困的旅客了，但是由于伤病太多，也根本就顾不过来。所以等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，差不多都要到中午了。好在临近城镇的电话什么的都还可以用，英明每隔一会儿就往家里打个电话。石毅的妈妈最后一项检查出来，石毅安排好的车也开到医院门口了。上了车就直奔机场，票什么的都是之前安排好的。石毅人虽没有在澳洲，但是影响力还在，一路上所有的事都被打点得很周到。一直到坐上飞机起飞，英明他们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和麻烦。在飞机上，石毅的阿姨忍不住长出一口气， 可算是踏实了，这一路折腾的。 谁能想到本来是出来旅游散心的，竟然会遇到这么惊险的情况。回头想想之前的这几天，简直不堪回首。石毅的妈妈一直没说话，沉默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。 英明也没有主动搭话，只是一路上喝水吃饭都照顾得很周到。他其实已经连着快60个小时没怎么合眼了，眼睛涩得难受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石毅的妈妈没出事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。这么一刺激，他一时也感觉不到有多累。乘务员知道他们是被困的旅客之后，也对他们很照顾，不时地过来帮忙添水和送毛毯。澳大利亚恢复通航其实没有多久，这是通航后的第二班航班，如果不是石毅提前打过招呼，弄到票还没那么容易呢。等大使馆安排，怎么也得到明天再说了。飞机是难得的准时到达的，陈诚在机场接的机。英明记忆里一直非常自信笃定的中年人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很多。陈诚安排好石毅的妈妈上车后，很小声地跟英明交代了一句， 石毅好像又住院了，所以没来接机，我先送他妈妈回家，你去医院看看，回头给我个电话。 陈诚这两句话说得并不热络，但是也没有很生硬，他说完就跟着上了车。英明自己打的出租车，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医院。路上他往家里打了通电话报平安，他妈妈告诉他，石毅还在之前那家医院，病房都没换，他爸爸坚持在医院里等他。 你爸说医院得留个人，你去把他换回来吧，为了你我们俩两夜都没合眼。 之前英明走的时候他父母没有阻止，是因为看出来了他们阻止不了英明，但不等于他们不担心，冒这么大的危险跑去那种地方，怎么说他父母还是有气的。所以说这两句数落，英明只是沉默地听着没有应声。车到了医院，他在问讯处问到了石毅的病历，听到护士说情况不是太严重之后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病房外面，他爸爸站在楼道里，可能是知道他已经回来了，所以也没有表现出意外，就是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，等他走近了才简单地说了两句， 他还是发烧，用上药就睡了，你在这边陪着，一会儿护士过来加药。 说完他低着头跟英明擦身而过，父子两个没有多说什么，这种无言的压抑让英明心底一疼，没忍住他还是回头叫住他父亲， 爸。 但是走在前头的人没有停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楼道的尽头。英明有些无奈地看着空荡荡的楼道，一时之间觉得很累。他推开病房的门，床上石毅还在昏睡，苍白疲惫的脸上甚至还微皱着眉头。他伸手去摸了一下石毅的眉角，静默了一会儿，脱了鞋掀开被子，也勉强跟石毅挤在一张床上。耳后是对方清晰但是沉稳的呼吸声，随着心跳的节奏一下一下的，很实在。他其实已经快困傻了，放下心之后所有的倦怠感都成倍的翻涌而至，根本就没等他再想什么，在闭上眼睛的同时人就直接睡了过去。右手跟石毅的左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就算是在沉睡中，骨节都用力到凸起着。